点。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 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借刀杀人的阴谋，智慧与勇气的交锋，是谁企图窃取中国大陆的绝密情报？ 一个刺探情报的美国侦察机，为什么会从台湾的机场起飞？ 茫茫高空，生死决策，千钧雷霆，一触即发。解放军一支神秘部队，缘何成为美军和国民党空军的噩梦？档案为您揭秘《热血铸忠诚》系列之《解放军击落美制 U-2 侦察机》。 1962年9月9日，在经过前几天解放军的一招“引蛇出洞”之后，蒋介石果然采取了行动，一架 U-2 从台湾的桃园机场起飞，在20000米高空以每小时800公里的速度直奔南昌而来。7点50分。雷达报告发现目标距离256公里。2营营长岳振华一挥手，部队进入1等战斗准备。荧光屏上的亮点在继续的漂移，很快移到了116公里的位置。岳振华一声轻喝，导弹四发，接电准备。他的声音很轻，似乎害怕这声音会把敌机吓跑了。7点59分，目标雷达报出敌机侧飞临近，距离75公里。75公里就意味着敌人已经进入了导弹射击的界区。岳振华努力克制住自己发抖的声音说道：“打开制导雷达天线。”藏在山洼里的制导雷达天线飞快地旋转起来，目标一下子被锁定。下一步就是命令导弹射击的决定性时刻，整个阵地寂静无声，人们都屏住了呼吸，每个人都在等待着于无声处起惊雷。但是惊雷并没有出现，代替惊雷声音的是目标雷达操纵员令人心碎的报告：敌机侧飞临远，跑了。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吗？并没有。我们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地空导弹部队那里拿到了一份绝密档案，江西南昌战斗1962年9月9日，这是一份当天伏击 U-2 的情况说明。这里有一段话：8时10分，距离75公里，制导雷达开天线，立即发现目标，但敌机继续侧飞，向九江方向飞行。营指导员当时判断敌机可能到达九江后返航回窜向塘，机令关闭制导雷达天线。这里的营指导员指的就是2营营长岳振华。 U-2 侦察机越飞越远时，大多数人都以为这次行动以失败告终了，可所幸岳振华有着自己敏锐的判断。他想起之前一架 U-2 入窜广州时也是用了同样的伎俩，最后突然扭转机头，从广州上空一掠而过，完成了侦察。所以他命令大家不要松懈，敌人可能回窜。在这份档案中也有记载，敌机离远94公里时，导弹解除准备，并令指挥所注意歼敌机，部队继续做好战斗准备。这里为什么要 导弹解除准备呢？这其实也是为了下一次的战机做准备。导弹接电准备的时间不能超过25分钟，如果超过了，下次再接电就必须提前预热两分钟。在一秒计算的现代化作战中，两分钟预热后才能接电，这样会延误战机的。事实证明，岳振华的判断和决定准确而有力。我们来看看这场博弈最终的结果。当敌机飞至九江上空后，回窜向我营临近，敌机距离38公里时发射3发导弹，第一发未命中，第二发、第三发命中目标，将敌机击落。飞机的残骸坠落在南昌东南15公里的罗家集，飞行员不治身亡。消息传到台湾，蒋介石心中大痛，他亲自赶到黑猫中队的营地哀悼慰问，因为那名丧生的飞行员正是完成了首次侦察的陈怀生。照片上蒋介石的神情实在只能用惨淡来形容了。陈怀生被击落时34岁，而对于亲手培养出来的飞行驾驶员又驾驶着自己制造的侦察机被击落了，美国方面又是如何反应呢？压根儿就当不认识。情报是我的，卖命是你卖，眼见中情局把什么屎盆子都扣过来了，蒋介石能答应吗？不答应也得答应啊，因为 U2 拍摄到了更为重要的情报。这张照片是1963年9月25日黑猫中队成员李南平驾驶 U2 在甘肃兰州拍摄到的中国核武器工厂。就是根据这样的照片，中情局和蒋介石方面得以窥探中国大陆的绝密军事部署。中国大陆已经在研发核武器，这个在当时连大多数中国人都还不知道的最高机密，此刻却已然暴露在美国的间谍飞机之下。想来您可能会有疑问，之前导弹部队已经打下过 U2 了，那么此刻 U2 怎么又会大摇大摆来去自由了呢？ 解放军成功击落第一架 U2， 黑猫中队却依然频频进犯，他们为什么敢如此张狂？543部队又会有什么新的对策？档案正在为您揭秘。黑猫中队的飞机第一次被打下来之后，美国中情局立即约见了 U2 生产商洛克希德公司的研发人员，敦促其为黑寡妇进行安全升级。在此后的一年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地空导弹部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明明已经发觉了 U2 的身影，但只要一打开导弹的雷达跟踪系统，敌机马上就会逃之夭夭。 就在黑猫中队拍摄大陆的核武器工厂那次，1963年的9月25日，其实解放军当时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在当时仅有5个地空导弹营的情况下，派出了其中4个营在西安打伏击。当天，李南平也确实是驾驶着黑寡妇直奔西安，很快就进入了包围圈中。可这黑寡妇就像是长了眼睛一般，只要制导雷达天线一打开，她就像挨了烫似的掉头就跑，七次进入阵地上空，七次又安然逃脱了。诡异吗？其实也没那么神秘，经过多次的跟踪分析，地空导弹部队认定 U2 一定是加装了能够探测到制导雷达信号灵敏度更高的 电子预警系统。那么该如何应对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智慧是无穷尽的，继拖着导弹打游击之后，地空导弹部队又研究出了一种新兴的战法，近战快打。后来这也成为了世界防空史上的一种经典战法。 1963年11月1日，黑猫中队成员叶长帝受命潜入大陆刺探情报。当天上午11点11分，在中国西北某地上空拍照后，叶长帝准备返航，但他根本想不到，他已被地空导弹二营的松九雷达盯住了。松九雷达原本只是用于高炮部队的，其波长与萨姆二型导弹的制导雷达完全不同，可黑寡妇上安装的电子预警系统只适用于萨姆二型导弹制导雷达的波长，由此被盯防了一路的 U2 完全没有发觉，直到他距离埋伏圈只有35公里的时候，二营营长岳振华才下达命令迅速打开萨姆二型导弹的制导雷达。此时 U2 的预警系统爆响，但已经完全来不及规避，萨姆二型导弹的火网瞬间粉碎了 U2， 飞行员叶长帝被活捉。 中弹的时候，叶长帝是被已经失速的飞机甩出去的，在下意识地按开了降落伞的按钮后，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他根本就不可能想到，从萨姆二型导弹的制导雷达打开到导弹升空只有八秒钟。 1964年10月16日，新中国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随着蘑菇云的升空，美国中情局和台湾国民党一时间郁闷不已。 两年半的时间，眼看中国大陆的原子弹都已经试爆成功了， U2 也损失了3架，中国大陆的核武器发展却并没有了解到核心。蒋介石对这个中情局不断吹嘘的黑寡妇有点丧失信心了，甚至想要终止合作。1964年10月19日，新中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后的第3天，蒋介石的办公室里来了个中情局的二把手，来的目的无非是要蒋介石继续与美国合作。会谈中少不了中共已经有了原子弹，阁下若还有反攻之心，就更要加强情报侦测之类的套话。当然，中情局自己也明白，仅凭这些空虚的励志早已打动不了蒋介石了，要想重燃他的热情，那得有点真格的。 13号电子干扰系统专门针对萨姆二型导弹，之前我们说过， U2 上安装的电子预警系统一度让解放军的制导雷达很容易被发现，那个系统被称作12号系统。这一次中情局显摆出的13号系统则是 U2 的又一次安全升级，简单来说就是在12号系统发出警报后，13号系统随即发出电子干扰信号，使制导雷达错误判断 U2 的飞行高度和距离，从而使得导弹打偏。 听上去这套系统还是不错的，蒋介石勉强同意让加装了13号电子干扰系统的黑寡妇再去试试。那么这一回中情局的高科技能奏效吗？ 1965年1月10日，黑猫中队成员张立毅驾机窜入大陆领空，但无论是中情局还是台湾国民党当局都不可能料到，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利用之前被击落的 U2 研制出了反预警装置。也就是说，当制导雷达盯上飞机的时候， U2 的12号系统根本发挥不了作用，而预警系统废了，连带着13号系统也自然成了摆设。当日凌晨2点，当 U2 飞抵内蒙古包头上空的时候，萨姆二导弹腾空而起， U2 坠落，张立毅被俘。 蒋介石此时显然已经是热衷不在了，可美国中情局却并没有打算轻易放弃这位合作伙伴。为了让蒋介石继续合作，中情局给蒋介石寄来了一张卫星捕捉的照片。这张照片可是真正的刺激到了蒋介石，就看了一眼，蒋介石就慌了神儿。经过多方打探，我们找到了这张照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照片的信息显示，卫星捕捉到的这一帧图像的时间是1966年的12月8日，地点是中国新疆的罗布泊。至于它表现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中情局也向蒋介石传达了说明。此处疑为专供核资武器研究所搭建的高塔，根据我方评估，中共已在研制氢弹。一张照片再次击中了蒋介石的死穴。中国大陆核武器的发展向来都是台湾国民党当局急于了解的机密，当初原子弹试爆成功就没有侦测到，眼下如果就在此地中共再拥有了氢弹，这可如何是好？蒋介石瞬间就急出了一身冷汗，当天他便同意继续合作。1967年8月31日，刚刚完成训练一个月的黑猫中队成员张谢就接到了指令，直飞罗布泊。这一次侦查手段又有了升级，不拍照。不拍照干什么呢？这回啊 U2 不干侦察机的活了，倒是干起了运输机的活。在中情局的想法当中，计划应该是这样。好比说我现在正置身于罗布泊，U2 要做的是往这儿投放一个核爆当量数据感测传输器。这件器物个头不大，也就是成年人手掌的大小，可是它的功能的确十分惊人。如果它被扔进核实验场的话，那么核爆所产生的所有数据都会被它记录下来，然后以电波的形式发送回美国本土。就算是负责投放的飞机被打下来了，可感测器却被扔进了核实验场，这样的计划岂不是万全吗？这招够绝了吧？这还没完，为保万无一失，感测器上还印着六个字：科学院请勿动。如此一来，即便是有人捡到它，也会误以为这是罗布泊的科研人员所放置的。可这个所谓天衣无缝的计划最后怎么样了呢？ 1966年12月28日，中国氢弹塔爆试爆成功。1967年6月17日，空爆成功。8月31日，黑猫中队成员张谢带着感测器驾机从桃园机场起飞，直奔罗布泊。没想到刚刚飞到青海格尔木， U2 的警报系统就亮起了红灯。20秒后，两枚萨姆二型导弹分别从左前方和右后方发起攻击。张谢闪转腾挪，躲过了导弹，最后一溜烟疯了一样跑了。 好不容易想出来的主意，最后连实施的机会都没有了，这让中情局大为光火，催着蒋介石再派飞机。但是这一去 可就回不来了。 中情局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仿照苏制萨摩二研发出了国产红旗二型防空导弹。与萨摩二相比，红旗二对外部条件的要求更低，适应的环境更广，抗干扰能力也更强。1967年9月9日，当黑猫中队的 U2 向罗布泊进犯时，已经根本不要再想还能窜入西北了。刚到浙江嘉兴上空，中国红旗二型导弹配备的28号反电子干扰系统就成功地屏蔽了 U2 的信号。 随着防空利剑腾空而起，一声巨响直中靶心， U2 飞行员黄荣北身亡。 这是中国地空导弹部队击落的第5架，也是最后一架 U2。 当月台湾国民党空军接收到中情局的指令，所有拍摄侦察任务暂停执行，这一停就再也没有恢复过。营地尚在，人员还有，黑猫中队突然被断了任务，这时间一长竟有些嘀咕起来。就连蒋介石都曾暗示性地询问过中情局，但得到的答案总是天气不好，暂缓，暂缓。天气原因是理由吗？这话要看怎么理解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环境的风云变化确实已经如同变了天。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展开破冰之旅，中美关系就此打开了新格局。在会见尼克松时，周恩来总理特别提出，美方应马上停止一切对中国进行的间谍飞机侦察活动。尼克松当场同意。之后，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亲口向周恩来承诺，从台湾撤走 U2 侦察机的时间将是1974年。 1974年，曾经不可一世的台湾国民党黑猫中队被永久取消了，留下的只有包括训练在内坠机11架、殒命9人的黑暗记录。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地空导弹部队，也就是543部队，在成立后的26年里，一直都不为人所知，他们的存在是绝密中的绝密。直到198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典的阅兵式上，人们才第一次看到了它真正的面目。 这支威武的地空导弹摩托化方阵，就是战果卓著的地空导弹二营。昔日的543，第一次从幕后走出，以公开的身份雄姿英发地通过了长安街，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30多年，在时光的长河中转瞬即逝。2017年7月30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的阅兵仪式，在内蒙古朱日和训练基地举行。此时的地空导弹部队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展示新中国空军发展的大变化，他们这是在强有力的发声，祖国的领空绝不容侵犯。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1001夜。

北京时间二十。